上个世纪60年代末，我才10几岁，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，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，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。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，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，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，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。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，请听第一集。 这谁啊？ 王谢主嘛， 爷儿叫什么？爷儿嘛，爷儿，爷儿，这是谁？ 楚啊， 楚啊，楚啊，这样了，他老成这样了，这是个干部，这是个干部，楚啊也是，是不是？ 楚干部， 你们几个是干部？ 张哥也是干部。 对，张是，张是个能人，他就算在村子里啊，他算个秀才，是不是？走，咱们看什么？ 2015年2月13号，农历腊月25，上午11时许，3辆中巴车远远地停在梁家河村口外，车上下来几个人，健步向村里走去。静平回来了，一声惊呼，村民都向村口外跑去。习近平回到了梁家河，这个位于黄土高原腹地的小村庄，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。算起来，他离开梁家河已经整整40年了。 踏上这片曾经劳动生活过7年的土地，见到这些曾经朝夕相处始终不能忘记的乡亲，习近平难掩激动的心情。 哎，随娃！习近平老远就认出了跑在人群中的石春阳，一声亲切的呼唤，话音未落，两个人的手已紧紧握在了一起。英儿，你老了，向前，你上次可去过我家呢。 习近平和昔日的小伙伴们挨个握手，双方的手都不愿意放开。春娃、迎春、成儿，岁月虽然沧桑了当年小伙伴们的脸庞，习近平却仍能亲切地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小名。 陪同习近平一起回来的还有他的夫人彭丽媛，他用陕北方言向乡亲们介绍，这是我婆姨，今儿领回来让大家见一见。一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张卫庞，你还没有变。正与小伙伴们热情寒暄的习近平一扭头看到了张卫庞，便伸出右手狠劲儿地拍在张卫庞的肩上。有力的大手上传递的深情，让张卫庞感受到近平的心跟咱们还是那样亲。握着张卫庞的手，习近平向彭丽媛介绍，这是梁玉明的挑担哩。挑担是陕北方言，在陕北称连襟为挑担。习近平转向石春阳说，随娃，还有几个不认识，介绍一下。石春阳连忙把身边的人向习近平挨个介绍。当介绍到巩宝雄时，习近平握着这个年轻人的手问道，你是谁家的孩子？石春阳说，这是慧燕的儿子。习近平亲切地说，你爸可是个老实人。 人们簇拥着习近平，一路走一路拉话。到了村委会大门口，更多的人拥了上来，激动地围在习近平身边，一步也不肯挪开。 石春阳急了，亲人回来了，

梁家河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，演播苏阳、黎春。